马加伯上第八章。犹大听到罗马人的名声，听说他们势力强大，凡倾向他们的都加以优待，无论谁来接近他们，就与他们友善。罗马人因之势力渐渐强大，有人对他谈及罗马人在高卢作战和所有英勇的事，怎样征服高卢人，使他们进贡，又在西班牙地方所行的一切，怎样占领那里的银矿、金矿，怎样用计谋和毅力占领那离他们很远的全地，又怎样打败由地级来攻打他们的国王，怎样使他们遭受重创，又怎样使其余的国王年年来进贡，又怎样战败腓力伯和基廷人的国王培尔叟，怎样征服那些起来反抗他们的人。亚西亚王大安提约古虽然带有120支象、马队、战车以及庞大的军队来同他们交战，也被他们打败，甚至还被活捉了去，给他和将来继位的加了重税，还要交出人职，割让土地，就是将印度、马代、米迪亚及数处最好的地方割让给欧莫乃王，又给犹大谈及希腊人怎样企图歼灭他们。罗马人一知道这事，就派一员大将去攻打，双方交锋，希腊人死亡甚重，罗马人就俘虏了他们的妻子儿女，抢掠了他们的财物，占领了他们的土地，毁坏了他们的堡垒，使他们成为奴隶，直至今日。其余各国和海岛，凡是反抗过他们的都被消灭，成为他们的奴隶。不过他们对于自己的盟国和附属国却保持友谊，他们征服了远近各国，凡听见他们名声的没有不畏惧的。他们愿意辅佐谁为王，谁就可以为王，愿意废弃谁，谁就被废弃。他们的势力实在强盛，虽然如此，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戴冠冕、穿紫袍，因而自高自大的。他们设了一个议院，天天有320人常在为人民议事，为人民谋福利，每年委托一人做自己的首领，管辖全国，众人都服从他。他们中没有嫉妒，也没有竞争。犹大就选了阿科斯的孙子、若望的儿子欧伯勒摩和厄勒阿扎尔的儿子亚松，派遣他们到罗马去，与罗马人缔结友好盟约，希望罗马人看出希腊国要使以色列做奴隶，因而协助他们摆脱希腊国的压迫。于是他们启程，行了很遥远的路，才到达罗马。走进议院，就进言说，犹大马加伯同他的兄弟和犹太民众打发我们到你们这里来，为同你们建立同盟，缔结合约，将我们列于你们的联盟和友邦之中。这种请求大受议员的欢迎，他们便将约文刻在铜板上，送到耶路撒冷，叫犹太人保存，作为和平联盟的纪念。其文如下：愿罗马人及犹太民族在海路上永远幸福，愿他们永无刀兵与敌对之事。若罗马或其领土上的同盟国先遇到战事， 犹太国应在可能环境内尽心帮助同盟国作战，应按罗马人所决定的，不得给予或供应敌人食粮、武器、银钱和船只，且应尽自己的责任，毫无所求。同样，若犹太国先遇到战争，罗马人也应该在可能环境内尽心帮助同盟国作战，应按罗马人所决定的，不得给予或供应敌军食粮、武器、银钱和船只，且应尽自己的责任，不可诡诈。根据这些话，罗马人同犹太民族签订了盟约。假使日后双方愿意有何增删，经双方同意后，所有增删皆为有效。关于德莫特流王对以色列人所行的恶事，我们已经向他写信说，你为什么压迫我们的友邦和同盟犹太人呢？若他们再控告你，我们必要为他们主持公道，而与你海陆交战。